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我们来播出第5期法学类专业深度解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健全师德考核制度，大学将增加过程考核成绩比重；本市设立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高校建一流专业可获3000万元财政支持；全国中小学急救知识培养计划启动，公益向学校师生提供安全急救培训。教育部17号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针对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加强学习过程管理，严格过程考核，改革考试形式。在教学方面，教育部提出加强考试管理，严格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试成绩在课程总成绩当中的比重，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综合应用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考试等多种形式，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考辅教、以考速学，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刻苦学习。在新时代高教40条中，教育部提出了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总体目标，经过5年的努力，初步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建设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支付罚款等支出，也不得用于房屋建筑物其他项目的配套资金等其他开支。全国中小学急救知识公益培养计划日前在北京启动，本次活动集教师急救员认证培训、校园安全急救公益大课堂、校园安全急救知识展览展示、校园珍爱生命主题班会等项目内容于一体，邀请急救专业培训教师进校园，用公益培养的方式对全国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安全员进行安全急救知识培训，旨在增强在突发情况的瞬间智慧和应对能力，支持校园应急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北京市八一学校金帆合唱团和美国威斯敏斯特合唱团联合专场音乐会17号举办。这次音乐会是由北京市教委和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系列专场音乐会之一。据了解，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已经成功举办四届。艺术周期间，各国合唱团与国内知名学生合唱团将举办多场专场音乐会和校级交流、大师课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近日有网友发现不少网络二手商品商城中所谓来自高考学霸的学霸笔记热销。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售卖的笔记均打出了状元的名号。对此，一位北京高中老师表示，自己虽然知道有家长会为孩子购买，但并不认为这些笔记能有什么帮助。每个学生都有适合自己的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思路，生搬硬套他人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反而会起到反效果。此外，一般这些笔记都是课堂上讲过的内容，孩子只要认真听讲，就能掌握相关的知识点，考出好成绩。这些笔记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研读新高考政策深度解析大学专业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将播出第五期，和大家一块来探讨法学类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法学思想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这个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五期深度解析法学类专业。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播出第五期，继续来深度解析法学类专业。今天为大家请来两位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欢庆教授，还有一位呢是技校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孙博君老师。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解读大学专业第五期哈，和大家来说说有关法学专业啊。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法学专业，从本科学科划分上怎么样来看这个专业从属。我们先请孙老师整体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今天咱们聊的呢是法学类，这个类的专业呢，它隶属于法学大的门类。这个门类下除了法学，实际上还有别的，比如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民族学、马克思主义，包括公安类。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主要说这个小类。这个小类下面呢，从啊，咱们2017年学科评估之后呢，又增加了几个专业。现在呢，一共有五个小的专业，分别是法学、知识产权、监狱学，还有啊，这是比较新的，像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这是湘潭大学18年开始新招生的，当然在北京没有招啊。另外一个有一点偏经济的啊，就是国际经贸规则，这也比较新，也是上海对外经贸在这个18年开始在全国投放的，但是北京这边目前还没有招生，主要是这么几个专业。 教育部2004年到2017年一共公布了四次哈全国一级学科的评估，在这个排名当中呢，人大的法学院呢是在法学学科当中排名第一，而且跻身在世界一流法学院的行列。我们的这个法学类专业这几年来看哈，因为你也负责招生工作嘛，它的这个录取以及排名情况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多少排名可以考虑？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每个省份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呢，实际上呢又跟文理科的分科情况又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比如说从浙江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法学呢其实是一直一直是考生们热衷的专业，一般来说呢，啊。财政金融法学都是大部分考生首先选择的这种热门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招生，那我了解的就有一些理科生呢可能对法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省份里面的理科的这些学生中间的这种法学的分数呢相对是偏低的，可能在整个招生的这种专业里面呢大概是在中等偏上的位置。那么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是在浙江， 北京这样的一些省份呢，大家对这个法学学科比较认知比较深刻的，那一般来说呢，都是在最前面的几个专业里面。 说到这个法学专业呢，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会认为法学专业呢，肯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也有可能是电视剧电影看多了哈，在这个法庭上，一定就觉得要记忆力好，背熟这些。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学学习的全部呢？ 那这当然肯定不是，这实际上是很多同学在学那个在没有进入到法学殿堂之前呢，对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实际上呢，要这样来理解，确实法学会那个要背诵这种法条，也就是说你要记住一部分的条文，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但就像大家在看电视剧也好，看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影也好，法跟法庭有关的这种电影也好，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作为律师作为法官手上都是可以拿的法条的，那么这个法条的部分里面其实你是可以通过查询来得知的，那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是可以 不用背下来 啊，不用背下来，就完全是可以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调出来。当然呢，你如果背下来，肯定对于你的理解各方面是有帮助。 但我们要知道这条条文在哪儿，起码能找得出来哈。 没错，当然呢，法学其实我们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有一部分的条文的记忆是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法学的学习里面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怎么样来认证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需要专门来探讨的，因为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当发生一个案子的时候，它其实比如说一个民事案子，那首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些生活事实。那么这样的一些生活事实，你怎么样在这个生活事实里面归纳要点，把它上升到一个法律事实的高度，然后再在这个法律事实的高度里面再跟法律条文里面某一部分对应起来。那么对应起来其实相当于把它的构成要件啊等等的对应起来，对应起来以后认证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对应，所以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果。所以说呢，在法律学习中间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说理的过程，它是一种说服的艺术。那么这部分说服的艺术里面呢，其实需要的是刚才所说的一部分的记忆，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把握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你更多的一定要理解的法学中间面对的是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里面有相当多的问题是不会有明确的确定的答案的。所以说学法学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学知识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人格或者人性的一个修炼的一个过程。 如果想要学习法学专业，我们的同学在这个年纪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潜质或者说是特质？ 工作的角度和姚老师可能正好是另外一个面啊，这么多年接触了很多做志愿的这些学生，实际上最终选择法律的学生，有像姚老师一样口才雄辩非常好的，但是有的孩子实际上也并不一定是口才特别强的。但是这些孩子们我发现无一例外，他们在日常的学习中啊，包括平时的表达过程中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包括能够以他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内做出相对理性的一些选择，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就比较这个适合这样一个专业的学习。而且啊，就是这是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感觉啊，包括很多学生现在有的也已经工作了，我发现实际上当然有口才像姚老师这样的话那是更好了，但是实际上法律这个专业并不是口才好就不好就不能学这个专业， 就是讷言敏行是不是也可以？ 完全可以，因为那法学里面其实有大量的案头工作，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如果你的文笔表达很好，那么你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就刚才那个孙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能够很好的来总结归纳这些问题，那么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专业的这个法律人才。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法学的这种培养的人才目标里面，有大量的人并不一定要直接去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比如说 文字表达，比如说我写作很多的材料，就说哎，比如说我 IPO 或者说我融资，那么这里面大量的这个工作呢是通过一种案头的工作来完成的。那这些案头工作的完成里面，就跟你的细致、跟你的逻辑思维、跟你个人的这种文字表达法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是， 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同学可能会有一点的误解，就是说我是不是得特别雄辩或者特别能说哈、能表达？不是这样的。 对， 不只是这样的啊。 对，这个肯定不只是这样的。 不只是这样的。 其实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在这个上面是受这种电影啊、电视剧的这种影响，出于各种各样的表现的这种需要。但其实你要了解，有大量的这种包括法官、检察官的工作，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有一个非常雄辩的口才来解决问题。 那么除此之外，孙老师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呢？ 另外的一些特质，我觉得当然了，记忆力好的孩子肯定还会有更有优势，因为这个工作就像姚老师说的，虽然说不是全部，但是终归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去记忆的。再有就是由于中国现在法制的改进，实际上学法学的专业啊，你的英语水平啊也不能太差，这样的话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你未来很多的专业，特别是咱们现在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些律师事务所，有内资所，有外资所，当然咱们内资所管的东西更多一些，但是有些外资所就像刚才姚老师提的 IPO， 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涉及到涉外诉讼的，这些的话也需要我们的一些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功底啊。还有就是我觉得读法，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学生，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本科毕业之后，说实话他们直接就能胜任律师吗？不一定。其实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基本上就是整体的法律有一个了解啊，那大多数都是通过后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学习。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未来想学的孩子们，首先自己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它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啊，这个过程的话活到老要学到老，终身学习。那具备这样一个思想一个认知的话，我觉得这个行更容易坚持下来。因为我看到的很多包括我们服务的很多学生，他们在本科毕业之后前五年是转行率最高的，尤其学法律的啊。然后整体来说吧，我觉得这几点吧，可以说如果孩子们要是想通了或者具备这些特质的话，我觉得法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一个重要一点。因为虽然社会上有一些言论说法学不好找工作，但实际上如果你真正了解了这个圈，法学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法治进一步完善，我认为未来20年这在中国依然会是一门显学。整体这是我的观点。 梁老师有补充吗？ 我补充几点啊。实际上刚才孙老师讲的非常到位。那么我更多的可能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几点。一个呢，就很多学生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好像理科生不应该学法学，那么其实是错误的。那么一般来说的文科生，当然比如表达上面、文笔上面可能会好一点，但实际上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其实理科生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他的思维的缜密度就要更高一点。那么这个在法学里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大量的理科生选择这样的一个法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补充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其实法学的这个学习呢，它是一个看上去门槛很低，所以说呢，就会容易出现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跟你竞争的人非常多，就大家整个社会是一个公大于求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呢，法学呢是一个精进要求很高的一个学科，所以说呢，它其实包括法律的修改变化很大，学生需要不断的终身学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法学它是一个实际上是跟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需要洞察人性为基础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学科。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其实你的经验值的这种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随着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种深耕程度越深，加上你的专业能力不断的提高，那么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呢就越大。而且它是一个跟医生一样，是一个个性化的需求非常大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呢，总体来说随着你年龄的增加其实是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只会是越做越好的一个学科。这一点呢跟很多吃青春饭的学科呢是有的本质的区别的。 法学思想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这个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五期，深度解析法学类专业。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第五期，深度解析法学类专业。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欢庆教授，以及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孙博君老师。很多考生呢都会有这样一种认为哈，包括家长也是，法学专业录取之后呢，毕业之后会自然而然的就去做法官啊、律师啊，这个认识相对来讲肯定是不全面的啊。那么姚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如果想当法官和律师，是不是读到本科就够了？ 其实法学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的这种作用力呢越来越大。其实除了这个公检法部门这样的一个专业部门需要法学以外呢，其实还有大量的银行。大公司，比如说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最重要的部门往往都是法务部是它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就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因为大量的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法学的部分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知识。那么包括现在的政府部门，它也一般都会有专门的调法司或者调法的部门，还有大量的这种那个政府的律师。所以说从公职律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法学呢在各行各业中都是有需要的，也就是你都是有机会的。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如果真的要在法学上面也有所作为，有两个途径。当然你说哎，我再进一步的深造，读硕士读博士，这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我是做律师或者做法官，我本科当然也可以去做，但是呢很多人呢需要在本科这个毕业以后去做法官做律师的过程中间，通过实践积累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问题所在，那么有大量的学士那个大量的法官律师呢，然后在职业的生涯中间再去进修硕士博士的这种学位的这种情形非常多。就法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确实它对知识面的要求以及对知识深度的要求呢似乎比很多别的学科呢要多得多。当然如果你要在高校里面去当老师，或者想走到更高的岗位，包括现在的因为就业本身有非常大的这种挑战，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到大的公司到大的银行去工作，现在一般呢都会要求硕士以上的学历或者学位。所以说呢大部分的学生呢都会选择进一步的深造。 那么关于新高考呢，我们这里呢要说一句哈，将来我要考什么样的专业，报什么样的专业，那目前我就要定下来跟这个专业有关的人家大学要求的那些科目。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是法学类专业的话，选科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从孙老师了解的各高校的情况来看， 那么咱们今天提到这个法学类，因为法学类比较特殊，它实际上在就没有新政策之前基本上都属于文理兼收啊，姚老师说理科也招，文科也可以招啊，所以说它对单一学科的限制实际上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说呢，从目前考试院公布的这个目录来看的话，我认为未来的话，法学的话，属于不限考的科目，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整体我觉得法学家长们不用过多担心。我给的建议就是，未来咱们的孩子要是以法学作为目标的话，那么重要的话是看孩子他的自身的兴趣点和优势学科是哪些，而不用为了这个以为这个选科，比如说这，比如听说要选历史，听说选要选这个政治就一定要选，我认为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啊。而且我就是其实整体的一个建议就是，你的孩子哪科考得好，哪科兴趣大就选哪个。因为新高考这样一个改革啊，很多家长在百度上可以看到我们北京市的一些完整细则，它是通过比例制的，就按照这百分比换算，你的那几个科目选的分越高，你未来的高考的最终成绩就越高。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选孩子考的科目。 姚教授，人大这边， 我相信法学在这个对专业的限制上呢，就选考的科目的限制上呢，应该不会有设置什么障碍。也就是说一方面文理兼收，另一方面在专业上面呢它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 那么节目最后呢，也请两位嘉宾啊，就法学类专业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建议。 那我就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法学的这个学科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它会培养一个人理性、宽容、诚信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精神，它也会让人呢就会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选择法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修身养性的过程。它不但是一个学习专业来用来为自己养家糊口，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那个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也欢迎更多的学生呢报考这样的法学这样的一个专业。 谢谢教授。范老师， 好的。做了这么多年工作啊，法学相关的人士包括这些同学们接触了很多，我始终看好法学这个专业，因为它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可以说和我们的律师比，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法律这样一个目前的一个需求来说，我觉得它依然会有十几年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一个高增长时期。所以我觉得立志学法学的孩子的话，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但是啊，我觉得有一条，就是孩子们要有提前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不是一条啊那么简单啊，就感觉虽然像刚才姚老师说的入门很低，但其实后期学起来很艰辛啊，他要做的工作很多，孩子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条路既然想走下去，就要把它认认真真的走完啊。而且这么多年啊，见了很多人，包括今天做节目啊，也跟姚老师聊得很好啊，我觉得学法学的是一批可爱的人，他们有的人甚至有一种傻傻的正义感啊，这是我见到很多老师啊接触特别多，所以这些人给我的感官非常的好，特别是愿意学法学的孩子，我普遍是支持和鼓励的，也希望这些孩子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 嗯，好，那么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给大家呢这些建议，想要走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的啊，不畏艰难的走下去，同时这也是一个塑造人格的过程。相信这一点对于终生受益。好，那么谢谢杨欢庆教授，谢谢孙博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我是杨洋，感谢大家收听。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整体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70微克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听众朋友，今年的1至9月，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了 16.7%。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的平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6、38和77微克，同比也分别下降了 33.3%、15.6% 和 14.4%。今年的1月、8月和9月 PM2.5 达到空气质量年评价标准二级限值，实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这得益于人努力天帮忙。今年北京市聚焦重点领域，全力落实蓝天保卫战各项任务，在完善重型柴油车闭环管理机制方面，自今年8月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重型柴油车氮氧化物排放检测，基本实现对再用重型柴油车排放的全面监管，完善超标车企的约谈机制，督促